多謝各位姊妹剛才讀出那段的經文。就我今天的重點呢就在34節，是公義使邦國高舉，罪惡是人民的羞辱，亦都是我今天的講題。另外我還想加兩節的經文，你不需要鉛，我只是讀給大家聽就可以了。今次呢就在士師記的17章第6節，你聽著了，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好短。好了，再跟住是士师记的21章25節，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是不是一模一样啊？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为什么圣经会有两句一模一样的在同一卷书？是不是个作者好像傻傻地不知道自己呢是写过这节经文呢？一阵间可以跟你解释一下。那如果你在列志文看见一个华人的同胞在搭巴士的时候插队，即是打尖啦，又或者你看见一个华人的妈妈抱住她的小哥在摩里面的垃圾桶那处小便，那你会感觉怎样呢？我想呢，我疑得就是我自己不是黄皮肤黑头发，因为会觉得呢好羞耻啊！好似自己都有份做咁样嘅嘢，因为我同佢同一个嘅族裔啊嘛。嗱，同样嘅道理，当你咧知道你所住嘅嗰个城市变成系罪犯嘅天堂，变成系吸毒者嘅天堂，咁你有乜嘢嘅感受呢？其实唔系好耐之前，我喺本地嘅新闻中文报纸都睇过，就讲到呢现在温哥华是成为全世界的毒品的工厂，世界工厂，即是由温哥华出口的毒品去到世界全国 全世界各国，我忘记了，也都忘记了写低了多少粒这样，总之我们现在就变成世界工厂，就好像中国那样，不过是制造毒品。亦都咧，我曾經喺報紙上面睇過，有職犯，即係犯完又再犯嗰啲叫職犯啦。佢去自首啊，咁佢就嘲笑 BC 省嘅司法制度，話係一個笑話。佢話佢嘅毒癮咧，係因為好輕易得到保釋，以致佢甩唔到。咁覺得BC 省嗰個司法制度嗰個刑罰係完全對犯罪嘅人起唔到警惕嘅作用，甚至咧好幾年前，温哥華市嘅警局嘅正副局長都曾經公開嘅要求法庭係重判啲職犯，佢哋仲強調就係話英國同埋美國嘅各大城市都唔會容許犯案超過30次嘅職犯是輕易離開監獄，但是 BC 省竟然呢是超英趕美，是成為 No.1。 你聽了之後有什麼感覺呢？你疑得你不是這個地方的居民，因為正是聖經所說的罪惡是人民的羞辱。跟著我們要問，作為一個基督徒，我能夠為這個城市做到啲乜嘢呢？从前我喺维珍神学院上过一位旧约好出名嘅教授 Bruce Walkie， 佢嘅课，佢就教我哋咧点样睇旧约嘅故事。故事咧喺解经嚟讲咧，唔系讲紧话白雪公主啊嗰类咁样嗰啲嘅神话故事，系讲紧 narrative 啊。即是叙事体的记载，圣经里面一些讲述或者记录一些事情的发展，那个经过，那种的叙事体的记载就叫做故事。他说旧约里面呢是有大中细三种层次的故事。什么是细故事呢？细故事呢就是一些个人，譬如说雅各啊、约瑟啊等等的这些个人的事迹。咁呢个亦都系我哋一般咧读圣经嘅嗰个角度嚟嘅。咁我哋会睇每一个人物佢嘅一生嘅经历，咁然后去思考啦。但系咧 这位教授提我们，他说小故事呢都应该从一个比较高的层次来去看和去思想。那那个中故事是什么呢？那个中层是什么呢？中层就是那个社关层，是关乎上帝对选民这个群体的作为。即是说呢，我们要想这个个人的事迹怎样去配合在当日上帝对犹大选民的计划里面呢，怎样将这个小故事镶入那个中故事里面呢？好了，然后第三个层次呢就是大故事了，是那个终极层，就是关乎上帝对全宇宙那个终极的计划。咁即是话咧，当我哋睇圣经嘅时候，我哋固然要行到好近去睇经文里边嗰啲细节，研究嗰啲字嘅意思，研究嗰个句子嘅文法等等。但系同时，我哋都要企远一啲，睇下嗰个大时代嘅演变，同埋呢个小故事之间嗰个关系，亦都要从咧大时代嘅背景嚟到去解释嗰啲小故事。好了，我举一个例子，譬如我们研读呢撒姆耳的故事，那我们除了可以看撒姆耳这个人物他的生平细节之外呢，也都同时要从一个高一点的层次来看。圣经说撒姆耳年纪老迈，他就找了他两个仔来做士师，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士师，但他要找后继人，咁佢就揾两个仔，点知嗰两个仔呢？圣经就话系不肖子嚟嘅。嗰啲民众就对佢两个仔好唔满意啦，就要求撒母耳呢同佢哋另外立皇帝。咁后来撒母耳同佢哋立咗扫罗啦。咁啊，再之后呢，撒母耳就告咗大卫，少年嘅大卫嚟到去做下一任嘅王。咁我哋记得后来呢，大卫是做了扫罗的女婿的。好了，你用回这样的过程来推，你就知道撒母耳起码应该是大卫的阿爷那个年龄的了，即是说他们两个人之间应该相隔是三四代的，因为大卫是扫罗的女婿，然后扫罗在年轻的时候是被撒母耳这个这么年老的士师要立他做皇帝，那他两个仔不得了，那就找过另外一个年轻人了，那所以应该是相隔三四代。好了，你记住这件事了。那我们又想了，大卫的爷是谁呢？你看圣经就知道了，大卫的爷呢就叫做俄比德。俄比德是谁呢？我好像不是很熟悉这个名字。他是波亚斯从摩押人路德所生的那个仔。咁俄比德之后先再到一代，然后先又再到大卫。所以你咁样计落去嘅时候呢，即是话撒母耳同路德同波亚斯应该係差唔多同期嘅人物啦，都係生活喺士师时代近尾声嘅时候，即係撒母耳係最后一位嘅士师嚟嘅。咁好啦，我哋又记得呢路德记的一章一节，咪提过有一家人嘅以利米勒同埋拿俄米。咁啊，呢一家人呢就离开咗伯特利，就落到去非犹太嘅地方，落到摩押地，即系话好似移民啦，吓离开咗佢自己嘅本国啦。咁啊，点解呢？咁圣经有解释，就系因为呢国中遭遇饥荒。咁饥荒当然呢可以是譬如说没有落雨啦，就是干旱啦，咁而引起的。但在那里很可能有个原因啦，就是因为非利士人的抢掠，因为是士师记那个时代来的。在路德记的一章六节呢，然后又提到这家人呢移了民之后又回流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听到呢耶和华眷顾百姓，赐他们有粮食，即是说呢没有了饥荒了，他们就可以又回流咯。那为什么会没有饥荒呢？可能就是因为呢撒母耳是制服了非利士人， 搶回被佔領的那個城市，那些城市。那這些的事蹟是記載在撒母耳記上的七章的。那好了，士師時代是一個怎樣的時代呢？剛才我在士師記裏面讀兩節給大家聽，兩節是一模一樣的，為什麼呢？而其中一節呢，是全個士師記的最後一節了，一卷書的最後一節，它就是好像一個 summary， 一個總結這樣來到去講出那個時代的情況。那這兩節相同的經文呢，解經的人呢就說他們是好像 bookends 這樣。什麼叫 bookends 呢？就是你的書架上面那些書站不穩的，那你就一頭一尾呢，用一對的 bookends， 用書夾呢就去夾住那些書，讓它可以站得很穩陣，你看得很清楚是什麼書。那這兩節經文是 hermeneutical bookends， 是釋經的書夾。它夾在中間的是做什麼呢？中間的就是例子來的，是要解釋啊，各人怎樣任意而行。兩節相同的都是講到呢，以色列裏面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中間夾住的就是一些例子了，解釋到當時那個世代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世代，那些人怎樣任意而行法。好了，中間那些是什麼例子呢？你回去呢，你今天呢，你可以慢慢來看《士師記》的17章去到21章中間的事蹟。那我很簡單呢跟大家呢來到去講17、18章就記載到有一個少年的利未人，他去到以法蓮山一個叫做米迦的人的家。那因為他是利未人，我們知道利未人呢就在會幕，後來在聖殿来到去服侍的。那米迦就因为他是利未人了，就说我要以你为呢为父为祭司。祭司本来不是利未人做的职份来的，只是呢亚伦那个的家族的而已。但是呢他就因为他是利未人，他就说我要以你为父为祭司。那意思就是说呢，米迦就将自己的家变成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当好似个屋企系个会幕咁样啦。咁即是话佢嘅屋企人同埋佢嗰个社区咧，嗰啲隔离邻舍咧，以后就唔需要再咁长途跋涉咧，去到耶和华所指定嘅敬拜嘅地方，就系示罗嘅嗰个会幕啦。啊，咁佢觉得咁咧悭水又悭力啦，所以佢就系用咁嘅方法咯。咁啊点咧？你祭司仲有祭司袍噶，佢又整水货啦，有水货嘅以弗德。有神像，他就用木雕刻一个，又用金属又铸成一个。好了，那他就是用这种方法，就将自己家变成敬拜神的地方，但是不是上帝指定那个示罗。好了，后来呢，有另一族的人，但族的人有600个、觉得挺好、他用这个这样的手法，他就走去这个人家呢去抢人，即是抢那个少年的利未人，还抢那些神像，又立这个少年的利未人呢作他们但族全族的祭司。你看完这个的事例，你就发现哇，什么宗教上面他们真的任意而行，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完全不是呢按照上帝所吩咐定那套的规矩，那套的模式。总之呢，它不是按照神的意思。好了，跟着19章又记载一件事，是以法莲山地有一个利未人，就娶了百利行一个女仔做妾。但是这个人呢，这个女子呢就行淫，就回了外家。这个的利未人就专程呢就去接回她这个的妾。好了，回转头路上呢，就在晚上的时候在便雅悯的基比亚那个城里面呢过夜，因为夜晚不可以走路了。那发生什么事呢？那个城里面的同性恋人士就围住他们落脚的地方，就要那个屋主呢是交这个人出来。那这个人呢就将他的妾交出去顶包。 咁嗰啲恶人卒之点咧，就将呢个女子凌辱致死。好啦，其余以色列其余各支派嘅人咧，听见呢件事，咁就好即系唔能够接受啦。咁佢哋就集合咗400,000嘅军兵，要便雅悯支派咧系交出呢啲恶人。但系便雅悯人又唔肯喎，400,000军兵嚟到佢都唔肯。咁我谂下点解，圣经冇解释吓，我推想啦，就可能佢哋觉得有咩咁大件事啫，冇乜大不了啫，可能呢啲嘢啊日日都发生噶啦咁，咁所以佢哋唔觉得咧系需要去交嗰啲恶人出嚟，咁啊卒之咪对打咯，啊对打咁便雅悯人梗唔够打啦，一日就死咗咧25,000个精锐嘅部队。只是剩下600个人是走得甩啫，咁其余嗰啲人咧就被以色列嘅其他支派嘅人咧系杀晒，烧埋佢哋嘅城邑。好啦，12个支派里边有一个支派遇到咁嘅事，咁啊，其余嗰啲以色列人后来咧，佢哋又后悔啦。点解咧？佢哋觉得，咦，咁我哋当中嘅便雅悯支派咪绝咗后咯？因为你杀晒嗰啲男人啊嘛，剩翻好少量嘅男人、哦。仲同埋佢哋咧，打完仗之後亦都起誓咧，就話唔將佢哋嘅女，唔將佢哋族裏邊嗰啲嘅女性咧，係俾便雅悯人咧係做太太。咁你話係咪絕後啦？咁但係點解決咧？佢哋又唔想一個族冇咗咯喎。啊，後來咧佢哋就發現，原來基列雅比嗰啲人咧就冇參與佢哋呢個聯軍，所以佢哋又派咗12,000個勇士。去将基列雅比的人全部杀晒，只是剩下400个未出嫁的女子，就将这400个女子呢就给了便雅悯人做太太、啊、都不够数，是不是600对400不够数，那怎么办呢？他们又去示罗那处去抢女子。哇，你看完圣经的记载，或者你现在听完、那个、感觉是什么？是乱到七彩，一塌糊涂，道德沦亡，暴力充斥。你会觉得上帝的子民和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有什么分别、啊、他们的宗教生活，他们叫做认识真神，但他们的宗教生活，他们的道德生活和外邦人有什么分别、啊、只有认识而没有敬虔的实意，真是各人任意而行，完全没有规律，没有界线，没有标准。这些就是士师记载这些例子，就是爱来解释，爱来给我们看到当时那个情况是怎样各人任意而行法。而这个时期呢，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页了。罪恶是人民的羞辱，这个也带来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他们的国力很弱，他们受非利士人压制，那就经济下滑，民不聊生，没得吃。现在的、字眼就会是、滞胀、衰退、通缩、等等。总之因为他们这样犯罪法，他们的国家就弱，被敌人来到压制，然后经济又不好，以致很多人好像拿俄米一家那样要离开他们那个原本丰足的地方。他们离开伯利恒、啊、伯利恒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是粮食之家， House of Bread， 即是他们要离开粮食之家去到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当时一定不止一家好像拿俄米他们这样。那你说一个这样的社会，一个这样的国家有什么盼望？如果没有上帝干预，任得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自由发展的话，必然是步向毁灭的。人类的历史上都有很多次这样的先例，其实你打开旧约圣经创世纪的一章至六章，你已经看到那个第一个循环了。创世纪一章，人先刚刚开始被造，还在一个很丰富的环境里面生活， 冇外敵噶，冚唪嗰啲冚唪都係自己人嚟噶，冚唪都係亞當嗰啲後裔嚟噶。但係去到六章十五節，聖經點描述呢？講話當時人終日所思想嘅，盡都是惡。十一節就話：世界在神面前敗壞，地上滿了強暴。上帝要點呢？佢一定要干預，佢用洪水嚟到潔淨當時嗰個世界，使到全人類可以從一個敬虔嘅人挪亞重新有一個新嘅開始。然後所多瑪又係另外一個例子，使到一個地區嘅嗰種徹底嘅敗壞，唔好咁快咧就蔓延去到全地。你知道我哋對 cancer 都係咁，身體上邊某一個器官係有癌細胞嘅話咧，你會好快脆啊！真係唔使諗啦，唔使考慮，你都要切除佢啊！就算好似係手啊、腳啊，或者係內臟邊一個重要嘅部分啊，免得咧係俾嗰個癌症蔓延至全身於死地。所以喺人類嘅歷史上邊，上帝都係咁樣做，係恩典。喺士師時代嗰個以色列都係咁。如果上帝任憑佢，全個國家會步向毀滅，好似 cancer 越嚟越擴散。好啦，你翻去睇聖經，你發現咧，士師記尾係咁樣樣，去到撒母耳記上七章咧二節咧，嗰個形勢完全改變咗喎。嗱，你要記得撒母耳記咧係講緊撒母耳嗰個生平喎，所以仍然都係相翻落去咧士師記嗰個時代啊。咁啊，七章二節嗰個形勢完全改觀。聖經話過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傾向耶和華。佢哋仲唔係單係口講話啊，我去敬拜神啦咁咯。聖經話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力和阿斯他錄，單單侍奉耶和華。結果點呢？結果佢哋竟然打敗咗多年嚟嘅宿敵非利士人。十三節，從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內。跟住亦都有一次聖經就話，非利士人所取以色列人的城邑都歸以色列，即係話還翻佢哋搶咗嗰啲城市啦。嗱，呢個咪係國力強盛翻咯。而國家嗰個道德標準又點呢？喺撒母耳記上嘅八章咧，講到撒母耳立佢兩個仔做士師啦。但是两个仔就是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的。那你想想，如果在大陆那些高干子弟贪污，未必一定引起很强烈的反响的。现在就打老虎了， 大老虎又打，细苍蝇都打了。以往呢就可能未必一定引起很强烈的反响。为什么？因为那个情况太過普遍了。但是你看得到呢，就是當時那些以色列人是要求撒母耳另外立過一個王來到治理他們，我連不要你那兩個兒子啊。那什麼意思啊？你可以 推論可以想像得到，就是那些百姓沒辦法看得過眼，就是撒母耳那兩個兒子這樣來到去屈枉正直的收受賄賂等等，他們看不過眼。咁表明乜嘢呢？表明咧就系全个国家嗰个道德标准系大大嘅提升。呢个亦都系咧上帝履行佢嗰个应许啊，公义使邦国高举，使到以色列国力大增，打败压制佢哋好多年嘅强敌，而结果咧经济改善，富裕起嚟啦。咁嗱，我咪一家咪可以回流咯，仲有好多其他嘅人都会系咁样。好啦，咁我哋跟住我哋就要问啦。由士师记尾去到撒母耳记上七章，士师记尾嗰种混乱法，我哋头先已经听咗啦。撒母耳记上七章嗰种嘅复兴啊，喂，到底中间发生咗乜嘢事呢？咁你熟悉圣经，你就知啦。中间夹住嘅系乜嘢呢？舒士德啊嘛，撒啊。舒士德撒上下，咁你喺士师记之后咧，咪到德啦，德就系路德记啦。然后跟住又到撒母耳记头嗰 几章了。路德记就讲一个小家庭的事情，然后撒母耳头那几章就讲撒母耳那个家庭背景，讲到他的出生、他的成长、他的装备、他的侍奉等等。这个记载了神的干预，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思想，亦都是上帝从两个层面去扭转当日那个的情况。当一个国家陷在信仰的危机，是向紧道德败亡的路上边行紧的时候，唯一的盼望是什么呢？是属灵人的出现。不过要在两个层面，路德记里面所记载的那个家庭，路德啦、拿俄米啦、后来有波亚斯啦，这个是第一个家庭。撒母耳记上头那七章又记载另一个家庭，就是恰拿夫妇的那个家庭。这两个家庭就代表了第一个层面，在败坏的风气、在败坏的潮流文化是弥漫全国的时候，上帝仍然保存了一些敬虔的家庭。我相信一定不止这两个家庭，正如好像亚哈时代呢，那七千个是未曾跪拜巴力的那些先知。如果不是圣经记载，如果不是呢、上帝话给先知听的话呢，他都不知道有这些人，即是 hidden 的、好像隐藏的，因为他们是属于呢 不是高调、不是出名、不是站出来的那些人物。但是上帝一定在士师记一个这么混乱的年代都保守了很多敬虔的家庭。然后这两个特别被圣经记载的敬虔的家庭呢，又产生了敬虔的后裔，成为伟大的政治人物。恰拿夫妇就出到撒母耳，路德和波亚斯就出到大卫。这两个人物呢，就是代表第二个层面了。刚才两个家庭代表第一个层面，这两个人物撒母耳和大卫代表第二个层面。即是说呢，上帝当日的干预，他对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解救是从两个层面而来的，就是透过一些敬虔的政治人物和敬虔的平民百姓。上面那层是负责立法、司法、执法，他们是领导阶层，下面那层是民间的属灵力量。上帝是兵分两路来对实施他当日对以色列人那个的拯救。撒母耳不单止是一个祭司，不单止是宗教的领袖，他那个管治的权力在当日呢，就好像我们的总理一样，也都是呢最高法院的那个首席大法官来的，所以他叫做 judge 嘛， judges 啊，士师记。甚至呢他带埋去打仗，他是三军总司令。上帝就藉着这样的敬虔的政治人物，将士师记美那个混乱的社会转化过来，藉着管治层加上民众来去转化那个社会。这个是上帝那个行事的模式。我们在历史上面也都见过这样的重复。好几年前，我为了要代表社关团契向各教会来推介一套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叫做《奇异恩典》。我因为要去推介，所以我先后看过这套电影三四次。其中一次呢，还是我有一次是、坐飞机回香港，在机上看的、再看多一次的。我藉着这套电影再一次看到呢，上帝转化一个社会所采用的那个模式，就是在超过200年前的英国。当时呢，贩卖非洲黑奴是一个正当的生意来的。当时的上流人、有钱人，甚至英国的皇室，都是靠着那些黑奴的劳工他们的、免费的或者廉价的 工作啦，嚟到去賺錢嘅。你可以話咧，黑奴係當日英國嘅國家嘅經濟命脈，而呢啲黑奴咧係被人當做好似貨物咁送到去英國、美國其他地方，所受嘅係非人嘅待遇。譬如話，如果喺船上發現，哎呀，邊個黑奴有病喎？咁點啊？佢哋索性就將佢咧監生掉咗落大海就算數啦，即係冇用嘅嘢啦，咁啊冇牙住啦，咁就將佢掉咗落海。嗱呢種咧唔人道、唔道德、罪惡嘅制度，你話點能夠改變啊？如果皇室啊，英國嘅皇室都係咁樣做，嗱呢套電影裏邊嗰個主角叫做 Wilberforce， 威伯福斯。他是英国国会的议员，他有一个好朋友叫做 William Pitt。 这个 William Pitt 呢是英国有史以来直到如今都是，他是最年轻的英国的首相。几年轻法呢？他23岁就已经做了英国的首相。他和 Wilberforce 这两个人再加上呢有几个好朋友，他们坚持了几十年去教育当日的英国的民众，教育国会里面的议员，他们是屡战屡败，仍然都不灰心，继续在国会里面提出法案，是要废除贩卖黑奴的制度。前后奋斗了呢差不多30年了，才呢是得到成功。中间 Wilberforce 都有灰心的时候，他想离开政坛去做修士，咁佢就去揾佢嘅属灵导师，系边个呢 ？John Newton， 名字或者你未必一定好熟悉，但你会好熟悉佢所作嘅嗰首歌，就系、是《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所以呢套电影叫做《Amazing Grace》。呢个 John Newton 咧就系、是、呢首诗歌嘅作者。咁 Wilberforce 走去揾 John Newton，John Newton 点样教训佢呢？佢话佢嘅使命是要继续从政，是上帝给他的岗位，他要站在管治层被神使用，来到去转化那个社会。2007年即是七年前，就是推翻黑奴制度的200周年纪念，所以呢当时呢北美就推出这套电影了 Amazing Grace， 来到去纪念这个200周年。我后来又有机会去香港，在香港有一个牧师呢就送了一本书给我，叫做《兄弟相爱撼山河》，震撼那个撼。小字是什么呢？在书面上面，近代史上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解读盛行欧洲几千年的奴隶制度如何终被废除，就是讲 Wilberforce他们的事迹了。咁作者喺个序言里边咧，我觉得讲得好好，读俾大家听下呢本书里边嘅序言。佢话呢场战争系喺国家嘅议会进行嘅，一群人以法律嘅专业、理性嘅思索、人道嘅精神、不屈嘅毅力，通过立法嘅程序，帮助上千万嘅奴隶，使佢哋获得自由，终结咗欧洲大陆几千年嘅奴隶制度，亦都触发咗日后嘅美国黑奴大解放。呢班人就系威伯福斯同埋佢七个朋友组成嘅联盟。呢八个人企出嚟，代表咗八个专业嘅结合：政治、法律、经济、教育、财税、外交、管理、文学。呢八个人一生从政，改善刑法、革新监狱管理。呼吁国会制定道德法案，推行平民教育法案等等，为整个国家立下一个稳固的根基，使英国在19世纪成为法制、科技、信仰复兴、教育和商业的中心。这个就应了圣经的应许，公义使邦国高举。所以简单总结，你可以看到不论从撒姆耳或者从威伯福斯，你都可以看到呢政治人物对一个社会转化那个重要性。所以当我们祈祷说，神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我们亦都应该想到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因为他们是关键的人物，可以是神使用来转化一个社会和国家的。他们在上面用公义立法、司法、执法，而我们就以平民百姓的身份来到去配合神的工作。今年和明年是很特别的两年，就是短短的时间里面我们会有两次的选举，两层的政府都有选举。我们真的要求神呼召更多属灵的人加入政坛。虽然我们过去教会真的忽略了很多年了，完全没有培育到一些属灵的人可以站出来担任公职。我们要祈祷，我们求神呼召有这样恩赐的人是出来肯出任公职，用公义来到管治。而我们这些没有资格站出来的点呢，其余的信徒就要用公民的身份参与民主的选举，帮助他们出线。在民主的社会的选举里面呢，那种的机制就是好领袖是要靠好人联手才选到出来的。如果好人都放弃自己的权利呢，就等于将所有的机会都让给恶人来到去操纵。你想想这些好的领袖如果被选出来之后，在市议会、省议会、校务委员会、国会里面代我们征战，我们还要时常记得他们会被人抹黑、被人陷害、攻击，人家会想办法将他们拉落台，我们要用祷告来去支持他们。这个就是上帝转化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国家所用的策略模式，敬虔的政治人物加上民间的属灵力量。但愿我们知道怎样去配合神的工作，使到这个城市、这个国家成为上帝赐福的对象，因为神是喜欢高举那些行公义的国家，他的应许就是公义使邦国高举，而他的警告呢，就是罪恶是人民的羞辱。